好啦，翻翻嚟第三節啦。 咁我哋就頭先講緊當係疑似服務故居啦，即係仲未知朋友係邊個嘛，講啲朋友故居啦。 朋友故居。 朋友故居呢，咁佢 嗰個房咁齊整嘅。 嗰個房係啊，佢擺得好齊整，其實呢佢係兩套房嚟嘅。即係佢一間房呢就係當係一個擺設，即係擺漫畫啊，擺玩具，即係等同細路仔嘅書房。係啊，咁係啦，跟住就仲有一間外房推門入去，即係佢推阿小泉入去嗰個呢。 哦，嗰度先係睡房。 嗰度先係睡房。不過嗰個睡房附近周圍呢都吊咗一大扎，或者擺咗一大扎嗰啲巨型嘅機械人啊，鐵皮啊啲嘢。咁其實你話呢一間屋呢，再之前呢有個小插曲呢，就係呢個佐田青呢捉咗阿小泉。小泉上架車度要去服務，即係要去朋友故居嗰陣時呢，吊咗個吊飾喺個道後鏡嗰度，咁小泉問嗰個係咪高達嚟嘅。咁呢、這個呢個呢係一個我對於我哋嚟講呢係比較好笑的一個位置啦，因為一見到嗰個樣子呢大家知道係鐵人28嚟㗎。但係小泉呢因為乜都唔知咁問佢係咪高達，咁捉露咗呢個佐田青。咁即係其實等同有一個係叫做喺嗰個鏡頭喺個畫面嚟講係一個叫做新舊文化底下大家互相不理解的情況，有一種咁樣嘅出現。咁而且呢亦都係而家我諗時至今日為止好多女生唔明白男生睇緊啲乜嘢嘅一個情況嚟嘅，一個出現嚟嘅。所以其實嗰個位呢都係算係呢一套電影嚟講其中一個小位嚟嘅。或者咁講啦，其實小泉呢咁頭先阿 Tasco 已經介紹過啦，係今集嚟講呢比較第二重頭嘅一個女角啦。咁其實呢佢喺呢個電影入面呢係扮演住一個漫畫，即係等同一啲動畫漫畫入面比較傻更更、比較昂直少少、比較冇乜帶個腦翻學嗰啲咁樣嘅嗰啲咁嘅女生嘅。咁咧，佢喺呢度咧就傻傻戇戇底下咧，就陪咗阿加南咧一齊去遊歷咗呢個朋友樂園啦，亦都去成為咗朋友而家嘅。 講下咩朋友樂園先？ 朋友樂園就係頭先咧開場白嘅時候講到有關於等同一個政治分途底下。一個烏托邦理想底下嘅一個設施嚟嘅，咁佢喺個世界觀嚟講咧，就係、是、當嗰個血腥垂直之後，血腥嗰個垂直之後咧，咁啊有民黨變咗做日本最大執政黨，亦都係成為咗九成黨員嗰啲咁嘅世界觀底下咧，咁呢個朋友樂園咧就係、是、建基於朋友對於個世界，即係等同對於個世界理想係點樣底下而建設嘅一個所謂樂園。其實入面呢就是等同一間學校啊，或者一個叫做精英培訓班咁樣嘅地方，佢喺唔同嘅界別、唔同嘅層面抽取一啲呢佢認為係尖端嘅人才出嚟，即係等同一啲叫做即係等同舊時日耳曼民族嗰種尖子培訓類型嗰啲集中型嗰啲咁，咁佢搵咗嗰班即係搵咗呢批人返嚟嘅時候呢，就已經第一個遊戲啊，即係坐巴士嗰啲、領隊姐姐第一個玩嘅遊戲已經係咬緊，即係咬匙羹，要令到個匙羹彎，咁所以變咗做咧，喺嗰一幕嚟講咧，就見到咧加南係可以成功令個匙羹彎嘅。咁到底會唔會講到啊加南有超能力咧？咁啊後話啦。不過咧，即係知道呢個朋友樂園係咁樣，而且佢哋一落咗車之後咧，所有嘅打招呼、所有嘅舉止係好卡通嘅大動作，即係行一步路咧係。個幅度係大過30度嘅，即係比起軍訓仲犀利嘅。咁、那個手嘅擺動模式呢，我喺香港我好難講啊，因為我唔可以用。 好易講嘅，你迪士尼行啊，你 知。迪士尼啦，係啦，因為我唔想用太多政治嘢喺度嘛。 迪士尼 嘅，即係米奇老鼠嗰種步行方式，兼且呢每個人掛上嘅笑容呢，你可能 都係迪士尼， 你覺得好親切，但其實調翻轉你喺嗰、那個。電影入面見到出嚟呢 好假 好假同埋好詭異，同成個世界同個真實世界係唔吻合嘅，因為佢始終你雖然當佢係電影啦，但佢始終都係講緊一個現實世界嘅情況㗎嘛。咁所以變咗做呢喺個朋友樂園呢基本上係一個虛假嘅樂園嚟嘅。咁佢最主要個目的呢就係、是、令到嗰班人呢即係搵到一班專才入嚟。咁佢其實電影呢 係一個洗腦班嚟嘅。 洗腦班嚟嘅，因為佢入面呢就會捉一啲高材生咧入去叫 bonus stage， 個 bonus stage 咧就係俾佢哋有一啲叫做例如好似 virtual 嘅 reality 咧，俾佢睇翻朋友細個經歷過嘅一啲嘅事件同情節。咁所以咧，小泉同埋加南咧，佢經歷喺呢個朋友樂園咧，都成為尖子底下咧，佢所經歷嘅時段或者個事件咧係唔同嘅。阿小泉經歷嘅事件咧，就係一個白天底下。 點樣個朋友嗰幾個朋友啊，點樣去互相認識嘅情況。而阿加南咧所經歷嘅咧就係佢腦海入邊想要知道到底理科室發生緊咩事嘅嗰件事件，一個白天一個黑夜，係一個幾大對比嚟嘅。但係當然啦，佢成個畫面都係交錯咁去，即係白天同黑夜，小泉同埋加南所經歷嘅嘢係交錯咁去，從而咧組織出到底，即係等同俾條伏線你估邊個係朋友，係嘛？ 其實佢哋大家見到蒙面嗰個細路咧，可能唔係同一個人嚟嘅。 我唔敢否定佢哋一個人或者唔係一個人， 肯定唔係同一個人。 但係要到第三集啦。 小泉睇到嗰個係 佐田青啊嘛。 佐田青仲要係老闆 嘅。老闆嘅。 因為點解佢有解釋㗎？因為佢話原來咧，佢哋細個咗，根本佢都唔知佐田青係點樣㗎。 唔係點唔知道？ 唔係即係佢整嗰啲人都唔知啊！你明唔明 ？Virtual Reality 嚟㗎嘛，大佬。 都唔知。 咁佢唔知佢點樣，咁咪整佢而家樣嚟咯。 就係咁樣。 係啊，就係咁樣。佢除咗面具之後，佢話老闆。 老闆嘅老伯嘅。 個身體係細路仔。 細路仔。 咁啊，小泉見到佢喺度大叫，好恐怖。 係即係小泉咧去翻學嘅時候咧，見翻呢個佐田新嚟嘅老師咧，一見到佢個樣咧就即刻暈低咗，就即刻暈低。 就因為頭先係嗰個細路仔啊嘛， 係嗰個細路仔。 之前未見過佐田青嘅， 未 佐田青後屘先再出現嘅一個新老師， 一個新嚟嘅老師，英文嘅老師嚟嘅，咁跟住就暈低咗啦，暈低咗啦。 係啦，咁啊加南見到嗰個咧就應該係後來嘅朋友。 但係咧加南咧除咗見到朋友之外咧，仲見到另外一個。同學咧就散緊。 蒙面嗰個應該係後來嘅朋友啊。 應該係後來嘅朋友嚟嘅，或者應該係叫做而家嘅朋友啊，好唔好啊？因為我唔知道朋友係邊個嘛，當我唔知啦。係啊，所以 佢都冇講係邊個。 係佢都冇講係邊個，亦都冇影到。 因為嗰個咧係好恐怖，係指示一切噶嘛。 係啊。 理科室入邊扮吊頸嗰個。 扮吊頸嗰個係大佬嚟嘅。 冇錯，所以嗰個就係後應該係後來嘅朋友、 所以到依家都未穿橋嘅，可以話係啊。 即係你睇到你以為佢見到個佐田青唔係咯。 唔係嚟㗎，唔係嚟㗎，一定唔係佐田。如果佢見到個佐田青嘅話咧，佢即係小泉就暈低啦，係咪？咁加南一定起曬功㗎啦。 係啦，係啦。佢哋喺處於兩個咧係同樣，但係咧係唔同嘅過去嘅世界嚟嘅。 嚇、啊！咁所以變咗做咧，從而咧你可以話， 即係應該咁講，小泉響子咧係見唔到加南㗎。 見唔到，兩個都見唔到，所以兩個，所以我就頭先解釋就話佢兩個咧所經歷嘅事係兩件唔同嘅事，係兩件唔同嘅事件嚟嘅。 即大家打同一個 game， 但係分開打咁。 分開打啦，分開。 冇連線嘅。 冇連線嘅，冇連線嘅，即係機戰行咗第二條線咁樣嚟㗎。係啦，咁其實套戲咧去到埋尾嘅時候咧，就連嗰個阿吉仔啊，係咪叫吉仔啊嗰個？ 邊個？ 啊！ 即掃地嗰、那個 啊，唔係 邊 個？踢玻璃入嚟嗰個，撞玻璃入嚟嗰個。 阿樂仔。 阿樂仔係啊，阿樂仔咧，其實都已經隱約知道到底朋友係邊個。不過當然咧，佢唔會用畫面交代俾觀眾，佢冇用過畫面交代俾觀眾。 佢估係邊個啫？ 佢估佢都唔知嚇、啊。但係你話套戲嘅拍得好唔好睇咧？呢一套真係過長多啲咯，過長多啲。 過長嘅咩意思？ 即係叫做係頭第一部曲同埋終結之前。中間嗰、那個 唔係過長，唔係長得滯 嚇，唔係 過長， 過即係中間嗰段過渡期啦，一段第 二局之間嘅過渡 係過渡期，所以佢冇諗住解太多謎俾你聽， 冇完全冇謎， 完全冇，所以繼續係你可以話小泉同埋嗰個加南去經歷嗰啲嘢咧，係逐步解謎，亦都可以話咧，佢又係兜你大又遊花園，因為咧。頭先阿 Hasco 都有講啦，呢、這個面具男咧成為咗今次嘅重點，點解咧？即係嗰個疑事六幾年嗰個面具男成為今次嘅重點咧，係因為佢加南見嗰、那個同小泉見嗰、那個，或者甚至乎同後期樂仔回憶嗰一個咧，可能係三個人嚟嘅。所以變咗做到目前為止咧，個面具男到底邊個先係真正係朋友咧？ 你嗰個係咪就係話嗰個波巡邏隊徽章嗰、那個？ 係啦， 係其實是三個人嚟。 三個人嚟嘅，所以變咗做咧，嗰個面具咧係三個人同時戴，同埋中間咧亦都有阿山根咧戴過，即係山根就係頭先我哋講話研究嗰個新 化。山根有戴過咩？ 有，因為佢話佢戴過咧，就令到人哋以為。朋友冇去到個萬博展，其實朋友就去咗萬博展。 你嗰個細個嗰陣， 細個嗰陣時，所以變咗做咧，嗰個你話叫做咩？七色蒙面俠。 七色蒙面。 七色蒙面嗰個面具咧，或者嗰個忍者小靈精嗰個面具咧，係幾個同學都有傳住嚟戴嘅，或者喺唔同嘅時期， 或者咁講呢，嗰個面具就等同於 嗰個面具通街有賣嘅，可能 通街有 使係同一個款嘅， 同一個款。咁嗰個面具呢，其實喺嗰個電影入面呢，就等同於佢細個嗰個懦弱嘅精神面貌啊。咁樣做佢一戴起咗個面具呢，就等同我想同個世界隔絕咁嘅意思。咁樣做呢，當佢哋幾個朋友呢一齊俾主流嗰一班小朋友，即係例如係阿賢次啊、樂仔嗰啲去叫做離棄啊，或者出賣嘅時候呢，呢批人就會戴起個面具㗎，或者可唔可以咁解釋？ 我有唔同嘅解釋呢。 你有唔同嘅解釋，但我覺得係即係我嘅解釋係咁樣啦。咁變咗做，其實因為而家大家都喺度估緊，到底朋友係咪就係戴面具嗰個嘛？但而家呢一集咧就話俾你聽，戴面具嗰個唔一定係朋友喎，即係推翻咗之前嗰個前提啊，推翻咗第一集嘅前提啊。第一集嘅前提就係戴面具嗰個就係朋友啦。咁呢一集就推翻咗。原來戴面具嗰個唔一定係朋友，咁大家再玩再估啦。 係啦，咁所以第一集完咗之後咧，大家都自作聰明嘅，個個都話：，我唔睇漫畫，只要復部係朋友啦。咁大家再諗過， 再諗過啦。 其實咧，未必係。 復部呢一集都冇交代過，就係知道裝咗香噶啦。呢、這個已經，因為掃地嗰個阿伯伯咧，阿吉祥咧，已經將三幅相凍咗喺個鬼頭度嚇。 三幅相？咦，唔係啊，咁啊連阿健有冇阿健次冇？ 冇健次，就係阿服部啊、文仔啊，同埋另外一個係 咪青蛙啊嘛？ 嚇就阿嗰、幾個咁啊，凍咗嗰三幅相喺個櫃頭嗰度。 Donkey 啊 嚇，凍咗嗰三幅相擺咗喺個櫃頭嗰度啦。咁啊，咁變咗做咧，到底係咪到最終跟翻漫畫原著服部係大佬咧？未解謎，係啊。 系咯，咁咧，嗱，咁呢套嘢啊，大家入場睇咧，就千祈唔好見到字幕出就撇喎，又因為咧，字幕一出就開始倒數啊，大家留意右下角。 我都有留意，但係好抱歉，嗰個係日文嚟嘅，所以你只可以清楚佢 倒 數 醒啲啦，大家係嘛？ 係啊， 係啦，唔係炸彈嚇。咁咧，我哋嗰場咧，啲人啊都好醒啊，其實咧都係走咗好少人啫。 我嗰個場走咗兩個。 系啦，咁其實咧，我哋睇嗰啲場次，可能好多都係二十世紀少年嘅迷啦，所以大家都知道咩事啊，就等呢個最尾嘅預告片。 預告片啊，因為其實第一集個預告都係擺咗喺字幕之後啦，咁大家又係唔捨得走，同埋咧，我諗呢兩晚入場嘅朋友應該都係第一集電影嘅迷，或者係漫畫嘅迷嚟嘅啦，嚇。 係係。嗱，咁下一套係幾時上啊？睇到依我好似有寫到個日子。 佢嗰個倒數之後咧，就寫咗係8月29號。 哦，日本 8月29號。但係香港咧，因為其實咧呢一套第二集咧，我哋睇第一集嘅時候咧，個預告片咧係1月13號嘅。咁而家都已經去到4月12號、13號嚟播啦。4月10號啦，而家係咪4月10號定9號啊？咁樣做咧，估計咧佢都會順延三個月，即係如果佢8月29號，咁等日本做完啦，咁應該都係19月、10月、11月，估計11月尾、11月中尾咧會睇到第三部曲㗎啦。 其實睇下呢一集收唔收得啦，如果呢集香港我講，如果勁收嘅咧，咁佢就可能會同步做嘅。 我真係要睇，不過因為其實呢套嘅二十世紀少年咧。係你可以唔可以叫佢話硬科學呢，佢又唔算話係好硬嘅科學嚟嘅，但個故事情節同埋嗰個等同一啲偵探情節比較多啲，咁喺香港嗰個市場嚟講嘅話呢，佢唔算話好大場面啦，好多打鬥，即係好似 Watchmen 都俾人批評到一文不值咁底下嘅話，你唔好預期佢會大收特收囉，即係始終都係迷友先至會捧場，咁如果你冇睇第一集入嚟睇第二集嘅話，我已經見到下網上面嗰啲評論已經係火紅火綠㗎喇，而家呢一集。 哦，係咩？ 係啊。 點解？ 已經開始有人話唔知點解會用咁多錢去製作呢一套咁嘅電影，已經唔知點解，即係好多人話睇唔明呢套電影講啲乜，有好多人亦都唔知點解上集同呢一集嘅文風啊，即係我講嗰個 script 啊之類啊，咁唔同呢，或者係上集佢哋睇得好精彩嘅就係一條主線落，一個伏筆落，就係到底邊個係朋友？到底件事件係邊個？成個咧係跟住件事嘅嗰個遊歷旅程啊，同埋嗰個叫做七人之團結，點樣去集合呢七個人底下咧？呢條主線落去嘅，落到去最後大爆炸嗰個位嘅，即係因為上次咧，基本上個主線就係跟住預言書去行，咁大家都會好清楚、好醒神咁一步一步跟落去。呢一集咧完全係冇咗嗰個 主事 冇咗脈絡， 冇咗個脈絡，咁變咗做一時插入嚟就係新預言書，一時就係插入嚟舊時到底發生啲咩事，一時就插入嚟迦南同嗰啲黑幫點樣火拼，一時又插入嚟到底個警察之間嗰啲內部嘅內控關係或者內部嗰個殺手嘅關係。咁所以變咗做呢套戲咧，如果你單獨抽出嚟睇嘅話咧，好抱歉啦，呢套可能滿足唔到起承轉合呢四個字嘅嗰個主線脈絡。但係咧，如果你睇埋第三部曲，即係我估啦，睇埋第三章咧，你由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咧就可以見到個脈絡出嚟啦。我可以咁樣講。 咪呢個肯定係嘅，呢個肯定係咁樣。咁其實咧可以咁講啦，呢一集咧上一集咧其實佢都係由唔知五期嘅書到濃縮啦。聽講呢段戲係由11期書到濃縮。 原裝漫畫咧23期。22定23期，咁第一張電影呢就真係去咗五期書。如果你當後面嗰個18期書當攤返一半嘅話呢，其實每部電影冇一半， 呢度有11期 吓、當一半啦，當一半咁計，其實每集電影兩個半鐘頭都要孭9期書。咁所以如果呢一集孭，因為佢要將後面嘅故仔盡量呈現出嚟嘅話呢，呢一集孭嘅故事數量呢肯定係最多或者係叫最散嗰一部分。咁後面呢盡量解迷嗰啲呢，即係盡量後面你當第一本書係五期，即係第一集電影係五期書，最後一集電影又係將最後嗰五期五六期嘅故仔講出嚟嘅話呢，呢一集真係孭咗12、13期書都有。 十一期佢哋計 喎。計過十一期嘅話其實係有嘅。但係當然啦，十一期入面呢有好多唔同嘅情節，有好多唔同嘅解迷，或者阿 Tasco 都有講過，就係例如其實教宗係點樣啊？ 俾人暗殺咁 啊？應該俾人暗殺嗰係教宗嚟嘅。咁佢同埋第一個朋友，或者因為漫畫係兩個朋友嘛，第一個朋友死嘅嗰個情節係唔同嘅，或者坐 理科室度 俾人射殺嘅。咁當然亦都係同一個人射殺，就係、是、山根射殺啦，即係嗰個生化武器嗰個專家啦。咁所以變咗做呢一集咧，佢要咩 at least。11期書的那個情節底下呢，它很多東西是為了電影的節奏和為了電影的時間關係而刪改了。所以第三集呢到底它呈現出一個怎樣的結局呢、或者可能看了漫畫的人都未必知道。 其實第三套戲呢應該有幾多改動的，或者到時這個到時大家先再看 啦。 那講回這套戲呢，其實我應該這樣看，因為我就知道那個導演其實是很高手的。因為呢原本這個故事 suppose 成年拍都拍不到出來的，大家就知道。 是啊。 其實你拍到出來影像化到已經是一件很難很難的事。咁到咗邊個呢，就係、提恆燕啦，我哋上次講呢個第一集就已經介紹過，係咪何榮？ 係 提恆燕係邊個呢？ 唔記得啦。 唔係啊 ,Trick 個導演嘛。 係係。 咁 Trick 個導演做過啲乜嘢？ 你講啊。 咪就係將啊呢、這個仲間游幾位同埋阿部寬由谷底捧返上嚟做大明星㗎嘛。 都可以。 咁點解呢對啲 Trick 有咩咁大嘅魅力呢？咁原來大家真係可能未睇過，但係 Trick 其實係有三輯兼夾，有唔知兩部定三部，唔係好似有第三部啊，唔係後面嗰啲唔係電影，後來嗰啲係 special。咁其實咧好多續篇，咁咧亦都係好受歡迎嘅喺日本。咁其實咧佢就每一集啊都係講嗰對男女主角，當然佢嗰個有少少黑色幽默嘅。咁佢揭發啊一啲嘅邪教裏面嘅騙術嘅， 唔一定係邪教嘅。 唔一定邪教，但總之係一啲用啲神怪嘅方法去騙錢多嘅。係啦。咁 好少殺人嘅。 有嘅，中間都有嘅。咪一定有人死嘅。係啦。咁佢哋其實呢佢就將呢啲嘅拍法呢就延續咗擺入呢一套嘅20世紀少年嘅電影喎。咁中間好多鏡頭運用嘅方法，例如佢個鏡頭去到啲好緊張嘅位停咗震震震震震震震嗰啲呢，佢都係有嘅。在以前的 Trick 裏面見過，其實這個導演算是一個鬼才的導演來的。如果大家覺得他拍得不好的話，大家可以這樣想，給你怎麼拍呢？是一個這麼長是沒有可能用三套戲交代到的故事。這套戲我想是 Star Wars 用 九集到啦，應該交代完的可以。 如果你當第一集電影是可以很圓滿地解釋到頭五本書的話呢，起碼都要用五集電影去講。 即其實第一集都唔係好完整嘅。 都唔係好完整㗎喇，但係起碼叫做個脈絡清晰嘅話呢，咁其實呢一套書頭先講過23期，你起碼要五集電影先講得曬。 係呀，嗱咁其實可能拍一個長篇少嘅電視劇版會適合啲，咁但係個 budget 又唔得喎。 budget 又唔得，因為佢始終 你即係唔好話佢冇大製作，千祈唔好話佢冇大製作，佢真係有大製作過。 淨係請人都夠， 淨係請人都已經夠曬大製作。因為大家見到呢、可能大家唔熟，但係咧好多老牌嘅日劇明星咧，係過場又好，配角又好，即係可以話佢請個跟班配角都唔少錢嚇。因為好多都係你例如阿文仔已經係舊派九十年代日劇嘅咩飛嘅男主角啦嚇，嗰陣時無線成日播啲嚇。嗰啲師奶劇就已經係咩師奶強人啊，咩咩送咩三姊妹啊嗰啲無線以前成個波，佢阿文仔已經係喺嗰度嚟講，因為佢有少少鬼仔樣啊嘛，已經係孭重飛㗎啦喺嗰陣時，咁師奶殺手嚟㗎啦嗰陣時，所以變咗做咧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就算建設自己本身都係都係舊派，即係點講叫做 呢套戲咧，得兩個大家唔識嘅人啊， 就 係、 是、新個女主角， 就係、是、阿、平愛妮同埋。呢個咩木蘭情蟹咁樣識讀嘅咩？ 因為常盤貴子嗰啲唔使講啦，日劇殺手嚟嘅， 女王 女王嚟嘅，即係都。所以變咗做咧，呢套片咧，淨係喺個 casting 嚟講咧，已經係抌好多錢㗎啦。同埋咧，其實佢你如果睇到佢嘅手法嚟講咧，佢至少用咗三種唔同嘅處理手法去處理佢嘅影像，包括咧因為呢一套有多啲啦，上一套咧就少啲。包括佢用一啲比較新啲嘅高清嘅手法去拍現代啦。咁亦都用咗一啲好殘舊嘅感覺咧，去交代以前嘅嗰個六七十年代嗰個環境啊。咁所以變咗做咧，見到佢嘅手法上咧，或者個處理上咧，完全唔係話普普通通去交代一件事嘅。 唔止啊，佢玩 virtual reality 嗰陣咧，大家覺得點解眼花啊？我做咩咁蒙嘅？原來咧佢就專登啊，搞到嗰啲公仔啲邊起一啲紅色、藍色邊，就好似大家咧冇戴呢個 3D 眼鏡睇緊 3D 片一樣。 是啊，所以我事後我都有問阿 Tasco 是不是我那間戲院特別出了事呢，我有問是專登的，其實專登，所以有兩個地方，例如那個樂仔爆玻璃為什麼沒了聲，是不是你間戲院有問題呢？不是是專登的，為什麼你突然間看一個幕，為什麼色差差得那麼厲害，那些反差那麼高的呢，又是專登的。所以變成做這套電影呢，在個手法上面在個鏡頭運用方面呢，絕對是叫做是拍得住是大製作的，這一套是。咁加上都講過啦，萬博嗰個展覽，成個地方你以為佢係嚇一谷嘢啊？唔係，原來全部都係真嘅，呢啲全部都係錢嚟嘅。 係啊，係。咁或者喂，即係其實呢套嘢要補充咧，都仲有好多嘢要補充嘅。或者咁講啦，我咁嘗試簡單講啦。咁呢套嘢其實係一個女英雄主義嚟嘅，我覺得係。裏面其實嗰兩個女英雄咪就係有啲似 Dirty Pair 啊嘛，係嘛？就係加南同埋小泉響子啊嘛。是啊，咁同埋唔止嘅喎，你成套去橫跨咧，上一代都係嘅喎，上一代最好打嘅就是雪老啊嘛， 係啊， 起碼細個嗰陣 時可以將嗰兩個肥仔打低嘅就係雪老啊， 當時細個嘅樂仔都冇佢咁好打， 樂仔要夾埋健次兩個人屈一個人咁樣， 咁點解咧？原來做細個嘅雪老就係呢個松原環貴啊，亦即係邊個就是電王入邊嗰個嘅小花啊嘛， 哦呢、這個我電王冇留意， 係啊。韓永之電王裏面小花是怎樣 的？成日打 是可以隨時隨手隨腳就抽低那班魔神。 魔神啊。 魔神平時好好打的嘛，原來不夠這個靚妹打的。 是。 他完全將這個形象擺了落這個電影版的雪路裡面的。是啊，咁同埋呢佢哋最尾呢最尾嗰、那個出字幕嗰陣呢佢咪不斷影返佢哋細個同嗰兩個肥仔打交嗰啲片段㗎喎。 係啊係啊。 好搞笑㗎喎。咁最尾佢哋擺返個招牌十字死光手勢呢，大家有冇留意到個個都十字死光啊，咁唯獨係雪路同樂仔唔同嘅個 pose。 咁一個就係七星俠嘅， 兩個都七星俠唔同嘅死光， 唔同嘅死光囉，係啊。 其實有象徵意義嘅，因為七星俠係好打啲嘅。 哇，嗰陣時嘅影像方面呢佢係好抽過吉田。 其實吉田嗰啲咁嘅十字死光咧，因為你喺漫畫裏面咧，原來佢哋普通嘅 M78 星雲嘅人就係吉田咁嘅樣嘅，個個都係十字死光嘅，即係普通人就出十字死光。 即係當年派吉田過嚟，只係派一個兵仔過嚟嘅啫。 係啊，如果你睇翻呢個翻工版嘅吉田，翻到佢係個老闆係阿巴魯坦星人嚟噶嘛？ 漫畫版就個個都吉田樣嗰啲量產型士兵。 阿超人八零翻去個星球係真係教書噶。 哦 ，OK， 係 老師啊，八十老師啊。 巴魯坦又學 但係佢阿吉田個老闆嚟，好笑啊嗰、那個。咁、啊、呢個題外話少少啊，係咁其實中間咧佢有無數嘅一啲嘅嘅一啲或者啲影像咧，擺咗裏面俾大家去 dab 噶。 例如咧， 啊、例如咁頭先嗰啲十字死光呢個其一啦，係、 哦、 咪、 哦、 啊？咁其實頭先阿路易即係講過呢個嘅鐵人28嗰樣嘢呢，其實都係嘅，即係個女仔話呢個咪高達呀，咁其實呢樣嘢咪即係好似而家啲人佢就係識 Gundam Seed 就唔識舊高達一樣㗎嘛，咁、你再推後啲，咁咪佢知道高達都已經好犀利啦，佢點會知道有鐵人28啫， 佢點會知道有鐵人28呢？ 2015年嘅人喎、 啊， 連28對佢嚟講係咩嚟嘅，即係差唔多我哋而家見緊黑白片裏面啲嘢㗎啦， 哎呀，黑白片，啲人黑白本身，佢本身系黑白。 你而家你同而家啲人讲任剑辉，佢唔识啦。 我识嘅，但系再新啲 小泉响子基于呢个小泉今日子啊，识唔识？ 我唔识啦，呢个真系。 小泉今日子肯定后生过任剑辉喎。 系啊， 我想讲下边个小泉今日子。 一个好夏威，一个好夏威夷碌嘅女仔啦。 夏威夷碌嗰个系阿早见优。 啊，都係健康型嘅嗰陣時嘅偶像， 比較男仔頭嘅，以當時嚟講剪呢個短頭髮係。 頭髮就好瘦啦、啊、 其實有啲似而家嘅長澤勝美嗰個 feel 啊，唔係嗰個樣啊，我講。 而家依然存在嘅，當然 即係嗰個性格啊，有啲似，即係好似好開朗、好天然咁樣嗰種。係啦，咁佢話呢個嘅小泉響子就基於呢個小泉今日子嘅形象，其實佢好多嘅，原來我上次話唔知啊，樂仔嘅形象邊度嚟，原來知嚟嘅。是鬼佬的出角生 Hogan 啊 ，Hogan 係因為佢個日文其實佢寫法個音係有啲關係。 哦， 係啊，係落合啊嘛，佢嗰、那個佢、就係個姓係落合 Hogan。 叫 Hogan 咧，就睇下高清翡翠台逢禮拜日夜晚播嗰套咩咩。 高 麗 台。 做咩話？ 根肉啊咩？花旗根肉擂台。 花旗根肉擂台，哈哈。 花旗根肉擂台咩嚟？ 入邊流蘇嗰、那個。 好 好嘅， 哦，即係打出角嗰啲，係咪即係 WWF 玩啲 X game 咁啦，即係你要衝過成炸人咁去。 摩根有玩咩？ 冇，佢係 host 啊。 哦 ，host 就 Hogan 哦，係啦，咁呢個其實樂仔原本呢個係有關嘅， 亦都係長毛嚟嘅喎。 係冇錯，佢根本個造型就係佢，所以口好打。 冇可能變咁核突嘅 show 嘅。 佢好打嘅，唔係喎，佢老咗咪有咯。 老咗有啊！ 哦， 嗱，我覺得而家風川月司咧扮嗰個咧係長毛版嘅呢個羅洛林啊， 阿劉長 羅洛林係邊個咧？就係、是、呢個大時代入邊啊，方展博個師傅啊，真係有幾分似喎，係咪啊？係咪？ 個面相有啲似咧， 真係有啲似 啊， 係 啊， 街市 好型喎， 街市版神雕嘅楊過啊， 哦，街市版神雕嘅楊過啊， 呢個好耐，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呢個好耐啦，呢個 係嗱，咁我哋頭先咪話過咧，其實同呢個嘅。神雕射雕我真係覺得有一個平衡去比較嘅。咁其實唔係話比較啲乜嘢，即係話呢個寫作嗰個方式啊，即係佢唔會呢開始啊就將個主角寫成係大人嚟嘅，可能一個神龍未出世啲有啲。咁由佢上一代開始講，好似正係好似而家呢個二十世紀少年啦，一開始係講佢上一代呢一班嘅英雄㗎嘛。咁就係一件事嚟㗎嘛。咁後來你睇楊過啊，唔係你睇下郭靖啊，後尾都變咗做郭伯伯啦，係咪？咁你咪即係好似劍刺變咗做伯伯，變咗做舅父咁樣咯。咁佢新就到新一代嘅就做呢個主角啦嘛。咁你成班友仔咪變曬啲東邪西毒啊、南帝北丐、中神通咁上下啦。 係啊，所以咪受人敬仰咯，啲變咗 都係啲似咩？ 上 神台咯。 啊，咁同埋仲講下咧，原來細個做呢個郭靖嘅細個無線版啦，同埋楊過原來都係馮志峰嚟嘅喎。 都係馮志峰。 哦，犀利喎嚇！啊，大家唔知而家知唔知馮志峰係邊個啊？ 電台監製啦，亦都有主持。 唔係台長 咩？台長嚟㗎，係 係啦，就成日幫我哋報告啲玩具消息嘅馮志峰啊。係啦，咁其實呢個寫呢個嘢手法其實係一啲寫啲大作咧，經常會使用㗎。係， 經常會使用。反而你調翻轉，如果喺漫畫嚟講嘅話咧，就好少話第一期交代嗰個唔係主角，好少，真係好少。即係喺日本嘅漫畫個系譜底下，通常第一期就係講個男主角一係有幾咁渣，有幾咁差，然之後慢慢學藝成才到最後啊嘛。咁呢一套咧，真係可以話喺個本身嗰個鋪排故事嘅脈絡底下咧。就叫做喺漫畫世界嚟講反咗傳統，但喺小說世界入面嚟講嘅話咧，呢個係一個慣常嘅表現手法嚟嘅。 嗯，冇錯，係啦。好，咁而家嚟緊嘅萬國博覽會啊，原來咧喺呢個2010年啊，就會喺上海度舉行喎。咁另外咧，到2012年啊，就會喺呢個麗水國際，邊個麗水嚟啊？邊度嚟嘅？原來韓國喎，個地方叫麗水啊。咁啊，咁樣嘅。咁上次05年咧，其實我都去睇過呢個日本嗰次嘅博覽會啦，佢叫愛啊地球博咁樣嘅。咁上次咧就係以呢個環保啦，同埋以機械人啊作為主題嘅喎。 咁 萬博嗰個機械人呢就已經係可以話係好多我、哦、上網有睇開啲短片嗰啲都已經有睇過㗎啦，基本上係嗰日你去萬博嘅時候嘅精彩節目嚟嘅嗰啲機械人。 咁我都同大家交代一下呢，當年呢70年嗰個博覽會到底同而家咩唔同呢？咁我感覺上就覺得而家嘅博覽會呢基本上係將一啲已經有嘅科技，即係都係好尖端啦、你未見過但係有嘅科技去展現喺即係大家面前啦。咁、但係呢當年嘅70年嗰個佢係將啲未有嘅科技展現喺大家面前，包括手提電話。 哦、 即係當然咧，手提電話未有嘅，但係佢將個 concept 即係用一啲道具咁去即係展示俾大家即係睇咁樣啦。咁佢哋話咧，由萬博大阪嗰次70年萬博咧之後咧，有咩變成普及嘅嘢咧？咁就包括呢個嘅 UCC 咖啡，係啦。 啊，系啊，咁仲有啲咩咧？ 系啦，咁同埋呢個行人自動行人道啊， 嚇， 系啦，同埋呢個快餐店連鎖呢樣嘢喎，咁啊包括呢個肯德基啦， 啊， 系啦，同埋咖啡味雪糕竟然當時係新嘢嚟喎，係啊，就係、是、呢個埃塞俄比亞館度展出嘅， 展出，咁而家咖啡味雪糕已經變 咗，嗰台係盛產咖啡豆啦。 咦，今次咧呢個領年，我竟然試過一個玫瑰花味嘅雪糕喎，唔知道會唔會將佢第時呢個普及嘅嘢？ 好似睇啲紀錄片有牛肉味添喎， 唔係牛肉味舊啲喎，玫瑰花味唔係即其實唔知啦，呢、這個就當年當然咧70年嗰咧好前瞻性嘅，即係當時未有嘅係啦。咁佢 Air Doom 嗰樣嘢我都唔知係咩嚟，美國館就展出嘅。咁但係咧佢仲有一啲嘢咧，當時展出， 例如啲棒球場啊、啲 baseball 嗰啲，佢上面咪一個直幕咁樣冚埋嘅咧。 哦，係喎、哦， 台灣嘅小巨蛋啦、啊。或者美國嘅一啲 球場，啊、那個 baseball 嗰、那個， 即 係、那個球場個頂可以打開啊，係咪啊？ 一個 類似。喂，呢樣嘢咧喺今次套戲套電影入邊咧，佢有出現喎。係啦，就係、是、朋友復活之後啊，就打開個天井。 打開個天井，係啊。 啊，亦都大家如果睇過呢個林明明，即係喺電影版《超水浒》上面，佢就係嗰度唱歌啊。 就係、 是，冇錯啦。 啊， 係啦。系啦，咁其實呢樣嘢原來當時係好新嘅喎，係啦，咁當然咧講70年喎，大家諗再諗真啲70年， 調翻轉頭應該可以咁講，呢30年個科技發展咧係快過我哋嘅想象啊，咁變咗有好多嘢，而家你再睇翻七幾年嘅時候先諗到，原來當時係新嘢，但係而家已經變咗係大家習以為常。 你唔使講好耐，你五年前你諗唔諗到你可以帶1000首歌出街聽？ 唔得啦，唔得啦，嗰陣時仲係講緊碟嘅制式嘅時候就唔得啦。五年前最流行嘅依然係 MD 嚇、 啊，咁啲即係啲人就話咧，即係呢幾廿年啊，係等同於以往嘅幾百年甚至乎幾千年嘅發展嘅速度，係個進步程度啊， 係佢進步 幾十年裏面追咗即係幾百年甚至幾千年嘅嘢， 係啊， 係咁當中係咪因為有外星人嘅科技？ 我唔知啦，至少咧電視咧就應該唔算係外星人科技啦啩。 啲人成日咁講噶嘛，點解進步得咁快啊？梗係捉咗隻麥加登翻嚟研究啦。 啊，我唔知啦，係咪有呢啲？ 嗰只 Terminator 都得嘅。 Terminator 有冇咁犀利啊？ 哦，嗰、那個就係靠嗰個晶片整 Starlet 嘅喎。你冇話 Terminator 嗰陣時個腦入面嗰啲都係光碟嚟啊？ 光碟 係入面啊嘛， 係咩？ 有開咗腦之後咧，入面有啲 碟嚟嘅咩？ 有啲碟仔啊嘛，有冇啊？我又 唔係啊 ，chip 嚟噶， 唔係 chip 嚟嘅 ，chip 嚟嘅。 哇，入邊啲碟咁得人驚 ，dead key 啊！ 唔係佢扭開 個 蓋嚟嘅， 扭開個蓋。OK。諗二十世紀船有冇嘢補充？ 我諗暫時都冇啦，要睇埋第三集先補充啦呢、這 個。喂，真係冇啲咁多嘢啦，咁中間提出咗一啲嘅嘢，就嗰啲 terms 嚟嘅啫。咁就 switch on 啊，咩 switch on 咧？咁就佢哋去玩 virtual reality 嗰陣啦，嗰三個女唔知點解要三個人一齊撳喎。原來咧嗰度就嚟自三一萬合裏面合體嘅時候啊，佢哋就會 change to get one， 跟住 switch on 喎。嗱，大家睇新版佢哋冇提過 switch on 呢個字嘅。 最記得。 但你睇舊卡通係一定會撳仔嚟嘅 ，switch on 咁樣。 咩 撳電掣啊嘛， 撳電掣 係啦，咁三個人係啦，萬能一號撳電掣啊嘛，變形嗰陣，咁就要三個人一齊撳啊，嗱佢呢度就玩嘢啦，就是、三個女一齊撳嗰個 switch on 掣，咁裏邊咧出現科學巡邏隊個徽章都係喺個紅色紅 A 做出嚟咁肉酸 吉田嗰隊戰隊啊， 冇錯啦，就係、是、嗰粒流星咁樣形狀嘅徽章。咁咧當年亦都係個抽選品啦，咁就喺啲小食店咁樣抽啦。咁原來咧當年嚟講係啲好珍貴嘅嘢喎。咁所以嗱套戲咧最尾同佢想未提過一樣嘢，就最尾咧佢哋講嘅一樣嘢就話原來咧喺漫畫版其實係劍刺偷咗呢個嘅徽章。咁但係咧嗰個老闆娘咧就以為係啊 朋友 即係蒙面嗰個偷，咁其實當時蒙面嗰個係邊個呢？咁原來呢漫畫入面就話係正間田嚟嘅。 嗯。 咁所以呢佢就懷恨在心到而家。 哦。 咁同埋盧奕咧都問過一樣嘢，哇其實佢啲童年回憶童年陰影嚟嘅咗，點會導致後來要毀滅世界呢？其實原來唔係㗎喎，原來好多啲獨裁者啊佢哋都係咁嘅咗喎。 是啊， 你包括好多係啦，秦始皇啦、希特拉都有少少㗎，佢都係一啲基於佢過往一啲嘅即係不愉快嘅記憶，其實嗰啲事人都遇到㗎啦。 希特拉就大咗多啲，例如唔得啦。 例如唔得。 唔係咁嗰啲傳說啫，即係佢實質有啲乜嘢唔開心嘅嘢肯定有，但係乜就冇講。咁但係呢的確呢呢啲係會導致呢個獨裁者嘅出現。即係大家唔好覺得係搞笑，一啲都唔搞笑。 又唔係話搞笑嘅，而係好似有啲即係點話理性啲嚟諗就覺得有啲小事化大。 理性啲嚟諗嘅話，理性啲嚟 諗。咁人係好多時會走佛魔，就將一啲嘢無限擴張囉，或者無限上綱。 好多 serial killer 更加係咁啦。 哦，係係。 你講嘅呢個嘅 Friday the 13th 嗰都係啦。 係係。 係啦。咁當然嗰個就變咗係殺人犯啦，咁但係有啲佢將理想化喎，即係變成咗好正義咁，佢覺得咁嗰啲就恐怖好多㗎。 而家就朋友呢個就係似係呢一種啦。不過其實點講呢，或者你話有冇補充呢，我都想講少少就係、其實朋友呢呢個立場呢，佢一直以嚟都係蒙面嘅。即係成套戲都係蒙面啦，咁你就唔好理佢個形式或者個意象係點樣啦。但係一個蒙面嘅人點樣可以令到人哋去相信佢呢？我覺得呢個其實係我好有保留同質疑嘅。 現實上好難。 好難囉，即係令到所有人相信一個戴住面具嘅人，甚至連其他國家嘅元首，甚至乎連教宗都相信一個長期戴住面具嘅人係一個好人呢，其實已經證明咗喺呢個世界入面已經存在咗一個問題喺度，即係等同係到一個白色恐怖，可以叫做係到底係你點樣可以去相信一個戴住面具嘅人呢？呢個係一個好值得深思嘅一個。 喺卡通片入面成日都會咁喎。 喺卡通入面呢，通常戴面具嗰啲都係俾人攞嚟，即係咁樣個惡黨底下通常都係一啲惡黨嚟嘅啫，但係點樣可以令到其他變成一個正義呢？這個是一個白色恐怖來的。 馬莎做到 的。馬莎都是一個惡役來的，即是他那班人相信馬莎的戰鬥能力而已，沒有相信他的。 美國漫畫裡面大部分都蒙面的。 美國漫畫又好，馬莎好，剛才所提出的那些東西呢，他一蒙面了已經是一個單獨的個體去思考，而不是作為一個領導層來到去思考。即是馬莎他要做領導人的時候都已經不再戴面具啦，他再戴面具沒有人跟他啦，即因為高大是一個很正常的世界觀來的嘛。 不可以現實到想的。 是不可以去現實到想，但是當然如果你在一個政治立場底下的話，這套片是幾值得深思的。 是的原來呢講到惡黨呢樣嘢呢，個江田斗司夫即係呢個 Otaku King 呢，寫過一本書呢，就是關於呢到底係咪真係可以即係征服世界㗎咁樣。呢個書名去咗邊，唔知去咗邊啦，即係個意思就係即係征服世界係咪可能呢咁樣。咁其實嗰本書好得意嘅，咁就係呢佢從現實角度去諗㗎喎。咁到底要征服世界有啲咩條件啊，咁到底你啲財政預算要點做啊。咁佢哋咪中間提出一個好重要嘅 point 就係呢，你千祈唔好製造巨大機械人囉。 點解啊？ 咪咁唔實際㗎嘛。 哦，咁係會俾人投反對票，因為有人反對你嘅時候就開始個團 體。佢即係講緊佢係一個已經係一個咁嘅國組織㗎啦。咁但係佢係講現實上到底要點樣先可以做到 囉。不過其實呢，我如果你俾我思考呢個問題，即係我冇當然冇睇過呢個江田斗司夫嗰本書啦，但你俾我思考呢個問題嘅話，惡黨基本上係好難做到的。惡黨係好難做到，因為你基本上惡黨你幾千個人，即係你睇親卡通片都幾千人喺你面前salute㗎啦，係咪先？但係要同一個政治理念同一個思想嘅話呢，而係保持去一個企業形式底下去進行。所以變咗呢或者我哋跟住會唔會介紹 希特拉咪做到囉。 都唔係，始終都有人係會覺得佢嗰個思想係偏激咗嘅。 唔係，佢打輸仗嘅，如果打贏咗之後，佢就會幫你洗曬腦，你就會覺得佢唔係嘅。 唔係，如果你話我唔認同喎，因為洗腦係唔同話。 你當年喺德國裏面啲人覺得會好好㗎，你外面佢打你嗰啲國家，你先覺得唔好啫。 你話洗腦好多時咧係利益關係嘅啫，利害關係嘅啫，即係啲人點解會？即係你冇話一個惡黨唔惡黨啦，你就當一個幫會底下啦。你點樣組織一個幫會 呢？佢就係將呢個惡黨呢樣嘢呢同政黨呢樣嘢呢佢混為一談㗎。 混為一談。 即係呢現實上呢 我唔覺冇一個，唔係即係冇一個標準㗎，係 咪？冇一個標準。 佢只不過用咗好多大家即係喺漫畫同埋卡通入面，你一睇就知佢係壞人嗰個咩 symbol 啊，所以你就認定佢係惡黨嘅。咁但係佢喺佢個故事世入面，佢只不過一個政黨嚟啫嘛，係咪？你都係話而家某某黨係壞人嘅，如果你唔中意佢，佢就壞人㗎啦， 係 咪？ 係絕對係，絕對係。但係喺呢個界定底下咧，所以我就係想講就係喺呢個界定底下。其實喺同一個群 係冇絕對正義， 冇絕對正義啊嘛！喺一個群體底下都係一個利害關係。咁所以你話當年係咪所有德國人都支持希特拉嘅嗰種咁嘅思想咧？未必，只係一個利害關係嘅。 嗱，呢個朋友呢個組織咧，佢哋就已經係比較接近呢個江田斗司夫入面係用現實世界點樣實現惡黨呢樣嘢。 哦，咁樣嘅。呢層我都唔係好清楚。 現實生活到你唔可能有一個秘密組織係大到可以影響一個國家嘅咩嘅命脈啊、行政啊咁呢樣嘢。 佢而家係正途當上呢、這個呢、這個。 當然啦，咁佢所以咪話，如果你話無面超人咁嘅撒旦幫或者占士邦嘅 Quantum 咁、那個可能性相當低咯。 相對低啲。 我即係嗰啲再 fiction， 再相對大啲。 如果你話朋友咁，你但你要過咁多個關卡而執政，其實都有一定嘅 難度 咯。 即係佢， 所以嗰個血腥除直咧，就係、是、等同於俾佢可以浮上面嘅一個階梯嚟嘅。但係你要喺現實世界中製造呢一類型嘅大破壞事件，即係 咁呢個都係誇張咗啦。 誇張咗咯，或者咁講啦。因為例如點樣講呢，一個惡黨呢，你當一個惡黨咁計啦，或者你當蒙面超人惡黨咁計，因為你真正聰明咁去運用呢啲資金或者運用你嘅財力底下呢，你就唔會做啲犯法嘅嘢。 亦都唔會研究一啲咁唔實際嘅科技啦，機械人改造人呢啲。 唔你唔好投入咗佢呢個故事入面嗰啲唔現實嗰啲位先。 唔係，我已經係唔投入過唔現實嘅位置，就係、是、因為你喺現實世界底下咧，你越聰明，你越有財力嘅話咧，你越要保護你政治地位底下咧，你越唔會犯法。跟住所謂嗰個犯法唔係唔做衰嘢，只係你做咗衰嘢唔犯法，同埋你做。即係你 應該話合法地去 合法地去做破壞嘅時候咧， 美國咁 係啦。咁你喺呢個合法地去做破壞底下嘅時候，你就已經唔會俾人打上一個惡黨嘅形象。 其實佢咪就係影射緊呢樣嘢咯。係， 所以呢樣嘢就係呢套電影值得深思。或者其實咧，我都想講下，因為你提到惡黨呢個咧，我都想講下咧，就係嚟緊咧已經有消息話，另外一套漫畫一套小說咧。驚爆危機會出呢個真人版嘅電影，咁其實咧喺驚爆危機入邊咧，嗰、那個其實都有一個惡黨組織，但係佢嗰個惡黨組織咧，唔係一個金字塔式嚟嘅，係一個網點式嘅。呢本小説咧，其實係寫得幾好嘅，我自己覺得啦，因為九期小説同埋咧今年咧呢、這個小説就會完㗎啦。咁點樣去破壞呢個網點嘅組織咧？就係將呢個網點組織變做金字塔組織。 網點咪有名？ 唔係，佢所謂嘅網點組織同埋金字塔組織咧，金字塔組織咧就係好似大家平時睇到嘅惡黨，即係一個 boss， 一個大佬，係一個人大佬統治底下嘅。咁呢個網點組織 就類似占士邦嘅 Quantum 咁啦， 係啦，係 由唔同嘅一個主宰會咁去主宰一啲事嘅發生啦， 或者大家共同投票嘅。咁所以呢本小說咧就解釋到咧。好多呢個組織叫做紅合金嘅組織咧，佢所製造嘅一啲破壞咧，其實都係好慢，因為仲用咗呢個網點組織，大家共同投票底下咧，或者用一個秘密線路去投票底下咧，咁點樣做咧？佢個行動會好慢，或者都介紹一下啦，因為驚爆危機啊，將會話個版權就賣咗俾電影公司啦。咁呢本小說咧係我長期推介。俾其他鍾意小說嘅朋友或者鍾意科幻嘅朋友，因為呢本小說呢其實係好硬科學嘅，係好硬科學 的。可能大家唔知係咩呀呢本係呢個 Full Metal Panic 啊 ，Full Metal Panic 啊，全金屬狂潮驚爆危機咁 款。 有卡通嘅，咁卡通呢就將頭六本書呢同埋一啲輕即係一啲叫做點講啊嗰啲 Cyborg Story 輕小說啊， 輕小說嗰啲叫做。外傳啊，就拍咗做卡通㗎啦。咁而家咧就將會有電影公司去將佢拍成電影，係啦。咁呢套小說係講啲咩咧？係講個男主角咧，自細咧就已經係流落咗喺一個中東地區咧，接受咗一個好傳統同埋好毀滅式嘅軍事訓練。咁咧，但係因為佢加入咗一個秘密組織咧，係進行一啲叫做恐怖襲擊嘅一啲阻礙嘅一個叫秘密 秘銀公一個秘銀嘅一個軍事組織啦。咁於是乎派咗佢日本咧，就保護一個女仔叫千鳥耀，而當中咧就發生咗一啲好叫做好笑啦，或者叫做對於我哋呢啲叫做硬科學硬軍事嚟講咧係。好有趣味性嘅一啲笑位啦，咁當然啦，入面亦都有牽涉到一啲機械人嘅戰爭啊，一啲機械人嘅打交場面啊，同埋係 機械人嘅即係 高達型 人形兵器，人形兵器，咁佢嘅人形兵器係同高達差唔多嘅，不過個米數咧就低啲，佢有八米高嘅啫，但係佢呢套小説咧，一直到依家為止咧，就都係好硬科學地咧解釋咗好多超自然現象，例如。蓋氏呢個概念啦，即係蓋氏感呢個概念呢亦都喺第九期小說呢開始浮現咗個蓋氏感呢，即係突然間你會見到一個影像，個影像係似曾相識，但係嗰個似曾相識點呢，就係、是、你唔記得咗你到底喺邊一個時段經歷過同一個畫面。 Deja Vu 蓋氏感，咁呢本小說呢已經去到第九卷呢，咁所有嘅軍事秘密啊，所有嘅軍事武器啊已經浮上嚟，點樣去解釋個軍事發展史，亦都喺呢套漫畫入面呢，即係呢套小說入面呢開始解釋到終結㗎啦。咁作為一個鍾意硬科學嘅朋友嚟講，我話呢本小說係值得推介。咁當然啦，佢拍做真人電影嘅話呢，會唔會好似哈利波特咁逐本逐本一個電影咁嚟呢，就要睇下電影公司同埋收唔收得啦。但係根據第一卷嘅小說嘅嗰個劇情嚟講嘅話呢，我直覺上認為喺個市場上面係守得嘅。因為佢包括咗好多元素，包括咗軍事啦，係好重軍事嘅軍事啦，一啲科幻啦，同埋愛情故事，咁所以變咗係適合。包括到嘅時候呢係撈得埋一齊嘅。 絕對撈得埋一齊嘅。係咁呢個 Full Metal Panic 其實係啲好早期嘅輕小說嚟嘅。即係早過曬你啲梁公啊， 早過曬 咩夏娜啊啲嘢啊。 係啊。 因為佢一出嗰陣呢就其實已經有曬啲機械設定啊啲嘢。 有曬人物設定。 係人物設定機械設定。 佢係95年寫到依家㗎啦已經。 係啦，咁如果呢套真係拍成啲，嗱而家其實唔係話真係拍㗎，攞咗個版權。其實好多呢啲嘅版權呢都有人買咗㗎啦，但係冇人拍嘅。咁係希望真係拍啦。 呢個 到 應該 曬鬼仔你接唔接受到啊？ 要諗諗啦。 唔好咁怪就得啦。 咁呢啲係科技嘢就唔會好怪嘅。 唔會好怪。因為呢套點解我係軍事，因為呢套點解會拍得到做電影呢，因為佢始終呢如果有睇小說嘅朋友知道呢，佢其實對於一個射擊嘅要求，或者對於一個軍事設備嘅嗰種使用方法呢，係有好深入嘅分析。所以呢美國人去接手拍呢套電影呢，係適合佢哋多過適合日本人。適合日本人多過適合日本人。因為日本人呢，你真係拍到咁硬軍拍到硬軍事嘅話呢，佢會拍得好科幻多啲嘅。但係美國去拍呢個呢，佢可能真係好軍事咁去拍到出嚟嘅。所以呢套呢我估荷里活拍做真人電影嘅話呢， 因為荷里活都係幾擅長將呢啲幾科幻嘅變成軍事 feel 嘅，例如 Aliens 就係啦，成隊軍隊衝入去個荒廢嘅殖民地咁去對付啲異形怪獸，咁呢啲係美國人好擅長嘅嘢啦。 所以變咗做呢，其實連套小說自己寫嘅時候都係好荷里活啦，因為呢佢去到從第一卷開始啦，去到最後嗰一卷啦，或者唔叫做第九卷呢，入面玩嘅好多嘅文化呢都係美國文化。例如去到第六卷嘅時候呢，佢有玩 Sean Conn， 係咪 Sean Conn 呢？唔係，佢玩嗰個虎膽龍威呀，即係笑虎膽龍威呀，即係去第六卷小說嘅時候笑虎膽龍威嗰個叫做 嚇 係啊， 我 嗰 識叫 John McCain，John McCain， 佢亦笑咗 John McCain 㗎啦，即係所以佢入面咧好多嘢咧係啲美國文化嘢嚟嘅，同埋咧佢自己寫小說咧，每一個章節每一個分段開頭咧都好似美國軍事電影或者嗰啲叫做緊張電影咁樣咧，將啲時間地點邊個方位格林威治時間嗰啲咧喺個小說抬頭嗰度寫曬出嚟。 係 啦，詹士邦 原著小說都係咁。 所以呢本小說呢基本上係好偏向於 好西囉， 即係日本崇拜美國底下而有個咁樣嘅產品出到嚟。 你咪撇開咗個人設好日本，其實佢本身唔係好日本人。 佢嘅人物同埋嗰個故事性呢係好國際化。因為呢個經爆危機呢係指秘銀呢個組織呢不停去加入世界各地不同嘅 恐怖襲擊事件，所謂的加入 去阻止 恐怖襲擊事件，或者破壞一些恐怖軍事演習啊，破壞一些恐怖分子的嗰啲訓練場咁嘅。所以其實 類似高達嘅天人咁 啊，係有啲似天人啊， 應該係話高達嘅天人 抄佢嘅。 好，咁原來呢嚟緊星空奇遇記咪有戲上嘅五月做啦，係咪？咁原來呢電影公司已經嘩好有信心喎。 啱啱話咗啦。 未上畫話拍下集。咩話 個編劇都已經簽咗三部，就簽即連呢部就三部啦。前後三部。 連簽咗三部。咗寫緊。寫緊。寫緊劇本。 佢係簽咗三部，即係話如無意外是會三部曲添。 我呢個預咗啦。咁預計呢就喺2011年呢就會做下一集㗎喇已經。係啦，喂首先我哋話萬能俠啊，我哋講都未講喎，快啲講咗佢啦好唔好啊。因為其實仲有好多秒，但我哋今日真係講到爆曬事啦。因為呢我哋收到好多聽眾嘅來信啊，話嘩我哋節目短咗咁多嘅咁樣。 今次就賣大包啦。 買其實我哋平時都誇㗎啦，不過大家聽開咗即係意猶未盡咁係咪。 好啦，咁啊言歸正傳， 係萬能俠 OK， 咁啊真馬 Jenga 衝擊二西邊咩料呢？ 真魔神衝擊邊啦。 咪最大衝擊即係嗰隻大手 嘅。咩大手呢？就由萬能俠呢條未睇到，但其實呢係萬能俠同啲新嘅飛翼合體呀，而再變形出嚟嘅巨型鐵甲飛拳啦。 或者你睇過帝王萬能俠嘅人呢嘅朋友呢都記得最後嗰幕係即係萬能俠同夜魔將軍，咁佢呢度一開始呢就已經係嗰幕啦。 嘩嗰個夜魔將軍巨型唔知幾廿倍喎。 咁啊仲有嗰集咁好騎呢，咩紅絲號啊美女號嗰集嗰集萬能 俠 萬能俠軍團啦。世界各地嘅萬能俠軍團都出曬場啦，同一集已經。 嗰個其實係flashback 嘅。flash, 倒序。 唔係一開始就係結局，咁跟即係同夜魔將軍鬥，跟住就 flashback 返最後之戰啦，地獄博士同佢哋嘅。或者可以博士香港叫。 個關係啦。 個 feel 其實好熱血嘅。 喂其實個 feel 呢好三一，再加埋呢個鐵甲人嘅 OVA 版。 三一應該 係。係啦冇錯啦，就係上次。 係玩到好大，係接近末世咁嘅咁嘅 feel 㗎或者普通西方小說就 Apocalypse feel 啦。 真三一萬能俠嗰套啊，話咁 樣係 啦。 世界最後之人。 不過我頭先講到呢佢而家個角色出咗好多呢，咁我即係阿 Task 都講到話似鐵甲人啦，我驚佢會好似鐵甲人。 點解掘驚 呢？爛尾。 爛得好犀利嘅鐵甲人。 哦。加嚟講個故事唔算完㗎。你巴別意思 係係係。咁呢套唔會㗎，因為呢套係電視版嚟㗎嘛。佢已經 plan 好晒做乜嘢㗎啦，其實佢唔好長㗎。 其實你可以咁睇係當一個25分鐘嘅預告片。 係下一集先正式開始。 係下一集。 亦即係今個星期日。亦即係今個星期日。 回復返正常鐵甲萬能嘅故事喺 開始。咁中間啊，原來咧好多永井豪嘅其他漫畫嘅作品嘅人物會出場喎，包括 或者萬能俠漫畫裏面冇喺個 電視版出現 嘅人，例如嗰個形件啦，係 啦，嗰咩黑 暗字形件啦，係 咩黑暗字乜鬼嘢話？ 咩作暗太郎係？ 係啦係啦，咁嗰個咧。嗰個就變咗警部呢，而家唔係刑警啦。咁另外呢個黑金屋嗰班黑社會大家姐呀，呢個阿錦織亦都會出現啦。呢個就另一套文合另一套作品，唔知咩退屈男咁。呢啲係佢網上同其他嘅網友傾偈一陣佢哋講㗎喎。咁即係多謝佢提供呢個嘅資料啦。咁如果呢 亦都有啲外傳出場，例如嗰個機械人殺手啊嗰啲，其實都唔係原著裏面有嘅。 係啦，咁原來呢佢加咗一個好重要好重要的元素落去，就係、是、呢個 Eset Magenga 喎。咁咩 Eset Magenga？ 唔係馬之家 Eset 咩？咁原來喺到98年啊，永井豪就有另一套嘅作品啦，咁就將呢個萬能俠啊就重新玩過喎。咁但係呢玩過意思呢，即係都有返杜劍龍啊、高靜文啊、海燕博士啊、修羅男爵都有嘅，係啊。 個頭起碼係一樣啊，即係除咗一朋友豪唔同咗樣。 佢帝王啫， 佢唔係帝王嘅，完全係萬能俠個樣，不過個心口個火力版。 嗱咁呢套嘢咧，佢就將呢個嘅希臘神話嗰啲嘢咧，即係宙斯啊嗰啲嘢咧，就加咗落去嗰個古仔度。 咁呢個萬能俠呢就唔係純粹由人去即係整出嚟嘅。原來就係呢個機械神啊，即係宙斯二世神呢，即係改造出嚟㗎喎。 哦，原來如此。 係啦。咁那個愛美神都係由另一個女神嘅即係機體去改造咁樣。 佢個愛美神唔係愛美神樣㗎，係維納斯樣㗎喎。 唔係佢而家講返裏面出現個宙斯嗰個來歷啫。佢呢套嘢梗係唔會用曬啦。 佢個宙呢度個宙斯就大約係一個萬能俠樣嘅，但 金色嘅萬能俠樣。你睇個背脊都埋咗領喎，竟然係個人面嚇死你。 人面，但係就冇工業火影版啦，當然。 係一個即巨人咁樣啦。 係好巨嗰隻。 係 夜魔將軍。 穿住黃金聖衣。 約摸係萬能俠十倍到啦。 唔止 差唔多啊。 唔止 即係平時睇嗰啲佛家小說個人企個神佛像前面嗰種啊，即係個佛像係 永遠 高高凌駕於你，你只係一個好微小嘅一個 神世間 嘅一個凡塵嘢嚟嘅啫，係啊，即 係好似例嗰隻嘢咪成隻根不塔咁。 我唔止啊， 可能即係佢 呢套嘢係冇比例可言嘅話俾你聽，天元突破嚟 嘅，佢即係俾一個概念你，就係我高高凌駕於你，我一隻手指彈走你嗰啲， 唔係㗎嘛，大佬 嚟 嘅。你例如合體咗之後，個鐵拳係可以隨手衝入去空中要塞嗰度嘅， 好似電磁俠嗰個轉咁㗎嘛。係 啊， 係啦，嗱咁其實連無敵鐵羅殺啊嗰啲遲啲都會出場㗎喎。係 啊， 係啦，咁 造型都其實幾唔同喎，鐵羅殺 個頭係 咗好多， 個頭係咯， 好肥仔喎， 個身似大鐵牛多啲， 係 都係大鐵牛改裝， 大鐵頭改裝， 呢度無敵鐵羅殺犀利啊， 係 搞笑呀， 大鐵牛出場都好有型喎，呢度 成個 get the free 啊嘛， 爭在冇大雪山崩滅啫， 係啦，佢個手成日可以伸到好長咁翹住人噶嘛。 不過冇笑位呢個就由違反咗經典啦，呢個佢自己唔製造啲笑位。 呢集冇， 呢集冇， 下一集一定有。 波士機械人點都要有笑位啊！呢就係最違反，又冇俾人斬到一碌碌， 好好打添啊！ 又冇俾人斬到一碌碌，又冇俾人攞個頭出嚟當波踢。 好打呢集 嘅情。係啊，單咩雙手捉住個炸彈抌翻過去啊！ 最經典就係美女號嘅滅亡啦。 美女號 啊！大家 呢個美女號啊！ 即係 我個控制室喺個胸口度， 喺胸口兩個女仔揸嗰度 啊。 嗰陣時香港出嘅漫畫就譯做美女號嘅。 哦，咦呢套戲有冇一樣俾人揸爆個控制室？ 有， 都有。呢一集有碾爆，但係入面啲人死唔死唔知。 咁樣都唔死就有啲怪啦。 係啦，咁其實咧好多即經典嘅場面出現翻曬，亦都有好多其他嘅漫畫嘅場面出現。 好熱血 feel， 例如但值得一提嘅， 又嗌到尾啊！ 值得一提嘅，呢套嘢係夜晚12:40播嘅。 哇，一定啦！嚟緊可能仲有好多露點嘅都唔定啊！ 因為其實都幾唔啱細路啊！你 希望今次唔好再沖涼啦，收落男將。 哇！ 上一集你唔係睇到 enjoy 咩？唔 enjoy。 哇！想嘔啊，大佬！ 其實漫畫本身永井豪畫漫畫嘅時候就已經係唔係就住小朋友嚟畫㗎啦。 唔係我知道，但係佢玩啲靚女啊，你唔好玩修羅男爵大佬。 啊、 我真係頂唔順。 我記得有另外一個係又係萬能俠造型啊，魔神萬能俠咁啦。 哦，係 個頭盔變大。 啊，呢套冇喎。 嗰度個愛美神就真係好經典啦，起動。 啊點啊？好鹹濕㗎 嘛。 唔好講啦，有小朋友聽㗎我哋。係好核突。 算啦，呢個算啦。 係啊， 咁但係呢套嘅就冇色情成分，暫時都，但係就暴力成分就相當高啊！ 暴力一定， 例如天面具溫聯同班黑幫打嗰陣時，全部俾人劈，唔係劈到好似切西瓜咁， 係咯，劈碌碌咯， 係咯， 但係佢好 graphic 嘅， 係好 graphic， 亦都冇。點解冇血流嘅？ 冇咁又冇血嘅，因為呢度始終都電視做啊。 係係。 雖然佢12點啫，你都唔好太離譜㗎。係 卡 通片， 佢都有個尺度㗎嘛。 係咯 嘅。係咯，有冇嘢補充？ 我諗都係下一集可能會正常翻啲㗎啦。 因為都係正常啦喺度。 觀望啊，希望可以有翻啲好似真三萬能俠咁嘅衝擊啦。 個 feel 會係新舊嘅 mix 啦，一個 amalgam 咗。新同舊嘅一個 feel 啊，啲人嘅畫法咧，其實就 好跟啊， 完全永井豪啲漫畫嗰啲 feel， 好有以前舊漫畫 嘅感覺。但係機械人咧就 改曬啦， 幾真三一嗰啲咯，幾真三一， 個萬能俠唔走樣喎， 肥咗啲，但係 邊有啊？ 即係粗壯啲咯， 大隻啲， 波咗， 波咗。阿洛舒華身去加嗰啲，咪叫肥咗啲。 係波咗咯。 即係當年舊三一畫到見石咗啫，真三萬零盒入面嗰個舊三一畫到見石。 係啊 當年係當年冇畫到咁圓嘅，呢度你望落係好圓嘅，成個身基本上係圓嘅，啊圓嘅 啊。好靚啊！我覺得畫 好靚，好靚， 好靚。 但都希望呢一套，即係我諗經過上次九幾年、二千年嗰一套七集完嘅 OVA， 再加一隻劇場版之後嗰個咁嘅滑鐵盧咧，希望呢一輯會有翻啲成績交出嚟啊 ！OVA 其實好多時爛尾啊，因為製作費嘅問題嚇。你睇鐵甲萬能俠， 來波曬水嘅 放。唔係鐵甲，你睇鐵甲人頭一集好靚啊，出嚟嗰個幾巨大標啊，小林嗰小林城嗰只。 佢嗰啲係要靠上一集收翻佢錢再畫下一集。 咁至於真三一都係噶，頭兩集好好睇噶，但係跟住已經拖到完全唔知啊！即係真龍一出場已經唔知做咩啦。 因為電視版咧個質素有保證啲，因為佢一次過已經即係有波咗水啦嘛，係啦係啦， 唔會有冇錢拍嘅。 當然後面嗰啲冇第一集畫得咁靚，唔多唔少有少少㗎啦，但係唔會咁離譜咯。 係係，同埋電視台都要保證自己嘅產品嘅嚇。 呢套省招牌嘢嚟㗎啦，咁多年應該唔會賴嘢。同埋咧，我覺得佢而家咧摸到條路， 故事唔會失控嘅， 冇錯。其實咧上兩套嘅無論係帝王同埋呢個真三一咧，我覺得佢有個問題嘅。佢就係將以前其實大家知道帝王同真三一其實係由呢個機械人大戰、超級機械人大戰度嚟㗎嘛。佢原本個故仔呢就係講佢哋兩隻係由原本嘅萬能俠同原本嘅三一啦，吸咗呢個三一能量而變出嚟㗎嘛。 進化出嚟。 進化出嚟㗎嘛。我話我呢條橋正到爆啊！咦點解佢 OVA 嗰陣講佢另一部機嘅？ 但係佢要係一個獨立個體，佢又唔可以諗啲咁古怪嘅嘢啦。 所以呢一集呢似乎呢就會由舊萬能俠進化成為真實呢個真萬能俠啦。 要睇啦，我要睇啦。 都有少少玩嘅，你記得新三萬嗰個進化咗做只藍色好核突嘅嘢啦。 嗰只唔係進化㗎。 對， 嗰進化出嚟嘅咩？ 有。 係佢最後吸曬啲三一射線變咗只藍色個怪物。 係啊，四集完嗰套啊嘛。係，因為佢後期咧就係將嗰個 Neo 嗰架機體嗰啲三一能源一次過收歸己有，跟住咧就進化成為一個咧好似 Neo 係用核子能推動嘅，反而啲恐龍帝國嘅機械獸係三一射線推動嘅，佢夾硬吸曬人哋啲三一射線， 進化到好似加爾巴嗰啲咁嘅組織咁嘅咧，一隻藍色暗藍色嘅嘢。 你知佢生化？ 又唔算生化，但係機械文出曬嚟。 但係佢冇三一爐點用到三一能量？ 唔係，佢搵返隻真三一萬能俠出嚟。 搵返真三一。 乜 我真三一。 嗰度叫新三一就唔係真三一。 係啦。 Neo 還 Neo 嘅其實。 總之呢套我希望係由舊萬能俠做主角啦，唔好再即係唔好轉主角呢下嘢唔好睇嘅 ,ok。 係囉。 好明顯佢係由佢進化㗎啦 ,ok, 咁大家睇啦。 期待啦。 大家睇。 上次仲要刻 即係上一個 OVA 仲要刻意安排佢打散嘅萬能俠。安排帝王雅散佢呢個。 唔係因為你要知道呢上兩次佢哋要好標榜個新嗰啲機體要賣錢㗎你明唔明啊？佢一定要將佢獨立成為一個獨立角色嚟㗎。呢啲純粹市場策略嚟。呢集唔係啦擺到明係 sell 緊舊嗰隻 ,ok, 咁大家睇啦我哋就好鍾意。 會再變形嘅萬能俠。 會絕對會變形係啊。好啦咁而家原來呢嚟緊佢哋整咗隻新嘅合金出嚟喎嚇死你啊 ,16 萬港紙啊 ,200 萬日元。嘩咩事呢高呢個60cm 都好高啦係咪係啦。 60cm 又唔算好高。 點解會 值 咁貴 ,60cm 咪 佢而家就係話嗰個 唔 係大得好嘅。 60cm 冇錯嘛 係 60cm, 唔係好高啫。 之前大合金仲要大呢 高少少。但係佢而家就係話。 似嗰陣時嗰 隻塑膠。似嗰陣係似塑膠版嗰隻。 似塑膠版嗰陣。 個 size 咪都好大。 個 size。但係而家當然唔係塑膠版呢佢就話用啲新物料㗎嘛新。 用快板囉。 快 板。即係你用車呢車嗰啲車頭蓋即係頭文字 D 做咩個車頭蓋黑色。其實就係鉛碳纖係 咪碳 有碳纖同埋用合金塑成嘅成隻。 所以變咗做呢架呢就變咗做 set 架車咁嘅價錢。 或者我哋俾條片啊睇下啦上網嗰度咁可以大家可以睇到實物咁喺一個電視節目度影返出嚟嘅。咁睇返就實物好過啦。咁但係咁嘅價錢呢就真係買一隻佢都抵返條數㗎啦。佢呀 係呀但係佢因為佢呢啲咁嘅 正向版定點嘅呢 我唔清楚喎。 我諗唔會太出得拖喎，呢啲價就已經。 可能接好似車咁啦，接訂做咯。可能接。 咁呢個同之前啦，高大有咗叫白金版，仲要雙鑽嘅，200萬嘅價值就有得揮嘅喎。咁但係都有人買㗎，係啊，呢只算平啦，佢哋仲話係。係啦，好。咁仲冇要補充卡拉迪加講唔講住啦？嗰啲真係要好好耐啊！奧巴馬咪話有本漫畫出啊？韓美話 Devil Steel 㗎，一間獨立公司叫 Devil Steel 㗎啦，佢專門出啲怪雞嘢嘅。 係點嘅咧？ 冇嘢嘅，即係只不過係奧巴馬版本嘅類似 Superman 嘅嘢啊！ 哇！就變咗肌肉型喎。 係肌肉型嘅嚇， 當 然 啦。要將條底褲著出去 嘅喎。係。即係只不過係趁奧巴馬啦玩，其實 DC 都我之前玩咗，不過當人唔係用奧巴馬個樣，黑人美國總統嘅 Superman， 都之前都已經玩咗。 即係呢個成講明奧巴馬， 呢個係講明係奧巴馬。 我呢個總統都幾幽默㗎喎。 講明你起碼佢因為部書未出，我唔知佢係咪真係叫奧巴馬，但個樣咧就肯定你一睇就知係㗎啦。 係奧巴馬。 好哇！咁今日都時間都好爆啊！咁嗱，大家係啦，咁 download 翻三段嘅 ，OK， 咁先係我哋今日 complete 嘅版本啦。咁嗱，大家亦都上翻去網台度支持下，如果有時間話，咁就係呢個 openradiohk.com 啦，咁逢星期一晚11點啦，咁同埋呢個 onairpower.com 逢星期二晚10點鐘嘅。咁大家如果有啲咩嘢問題啊，或者咩想問，或者咩想 feedback 翻我哋咧，就email 我哋啦，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轉傳俾大家聽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今日係咪咁上下啦？ 係啦， 係啦，夠啦， 係。OK， 咁下個禮拜我哋再同大家再見啦。好，拜拜， 拜拜。